有态度，这里就是你的舞台。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，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。咨询电话8501-3045，8501-3045。 聆听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， 听乡村里的幸福生活， 看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， 聊乡村里的变迁传说， 赞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我是主持人张燕。首先请您收听来自平谷区黄松峪乡刘建军的征文，风雨同舟里的爱。在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，有这样一户人家，日子虽然过得紧吧，但这个家庭成员都有一颗平稳的心态，一条心向命运抗争，彰显着风雨同舟的爱。主人公裴红玲今年46岁，说起过去心酸的日子，他眼中苦涩的泪水即刻涌出。早在1989年，一位来自黑龙江省23岁的姑娘裴红玲，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了贫困的雕窝村。在当时，年轻的他一看光秃秃的山、破烂不堪的人家，就心灰意冷了。好在他见到所爱的人邢凤锁小伙子还挺精神的，还有父亲的压迫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人家祖祖辈辈在这儿能生活，你就不行吗？父亲的激将法就这样把裴红玲留在了这里。裴红玲和邢凤锁结婚后，只是分到了两个被子、两个褥子、一个圆桌、四个凳子，吃粮食靠国家的返销粮，再不够了就得靠粮票、米票买点粮食吃。生活尽管穷苦，但夫妻二人也算幸福。意想不到的是，2001年腊月初二，在夫妻二人去靠山集赶集的路上，裴红玲不幸从车上甩了下来，造成颅内出血，在北京住院近2个月，水米未进，近似植物人。当时尽管有大哥大嫂和姐姐们的帮助，但面对10多万元的医疗费，面对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妻子，当丈夫的邢凤锁哭着回家了。回到家里没有和父母商量，果断的狠心的把父母分给他们的房子卖了，说什么也要让自己的妻子好起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北京医院大夫们的精心积极努力治疗下，裴红玲才慢慢的苏醒过来。当裴红玲回家后，住到本村小学一个教室里的时候，裴红玲就问丈夫：“凤锁，咋住这儿来了？”邢凤锁还在隐瞒说：“哎，住这儿吧，这儿宽敞。”裴红玲知道家里经济情况，感觉不对劲儿。为了给自己治病，他是不是把家里的房给卖了？裴红玲想到这儿，又想到从此家没了，她背过脸去，眼泪泼出出的顺着眼角滴落在枕头上。实际上，住的这个教室已经转卖给平谷城区一位姓王的先生，邢凤锁又从王先生手里租了过来，他们夫妻二人在这里住了1年多。最后在给王先生交房租时，那人见他们两口子实在是可怜，竟然分文未取。想起这事儿，裴红玲夫妻就感激不尽。更让裴红玲永远难忘的是自己年迈的婆婆，在她养病的那2年里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下雪，婆婆早早的、准时的来到小学校这个教室里，给她洗衣做饭、收拾屋子。有一次，那还是冬天，裴红玲见婆婆就用凉水给自己洗衣服，心里实在不忍，哭着说了一句：“我躺在床上，让您这么大岁数的人伺候我，我还不如死了呢。” 婆婆听后坐到裴红玲跟前。红玲，你不要那样说，咱是一家人，我伺候你也是应该的，你心里不要过意不去，妈好好伺候你也是盼着你快好起来，你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想想两个闺女，她们长大了对你都不赖，还有凤锁为你把房子都卖了，为的是啥？不就是为了让你好好的吗？你想开些，病也好得快啊。婆婆的一席话说得裴红玲心里暖烘烘的，还有让她忘不了的好大哥好大嫂。在她住院期间，大哥忙前忙后，走东家串西家给借钱，大嫂陪床在左右。该过年了，大嫂知道困难，提早就告诉我们，家里就别买啥了，你们四口子都过去，去我们家过年。就这样，连续在大哥大嫂家里过了四个年，一去就是半个月。裴红玲张罗走，大嫂总是说，年还没过完呢。在过第五个年的时候，他们去大哥大嫂家五天后，就再也不去了，因为实在是于心不忍，家里又没钱，无法报答大哥大嫂。结果大嫂知道后，抱着裴红玲姐妹俩还哭了一次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尽管裴红玲病情好转，也只能在家里料理家务，生活来源就靠村里分的自留地、自留树，还有在石林峡景区卖冷饮维持生活。可爱懂事的大女儿在平谷六中读书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家里的生活状况，在学校里就餐，每顿就着咸菜吃一个馒头。她的班主任知道孩子清苦，多次给她买菜。后来当父亲的邢凤锁从女儿同学口中得知这件事儿，心里感觉特别不安。2011年秋后，为了两个女儿读好书，为了两个女儿吃好饭，为了把红果多卖钱，做父亲的邢凤锁又不幸从红果树上摔了下来。当时落在地上的红果是1块钱一斤，摘树上的红果是2块钱一斤。就为那多卖1块钱，邢凤锁在树上摘红果，树杈折了，把腰摔了，本身经济就拮据，再次又花去6万元。在我采访结束的时候，裴红玲告诉我，好在有国家政府、有社会出台了一个个惠民政策，他家有一个低保证，有2个残疾证，还有合作医疗证，再一次的帮助他们度过了难关。现在大女儿也参加工作了，回家的时候总会给爷爷奶奶和裴红玲两口子买好吃的。懂事的大女儿对妈妈说，妈妈，咱家真的不容易，现如今我长大了，看看咱家还有啥事儿，我和你们一道风雨同舟，撑起这个家。是啊，人生没有完美的，只要有一颗坚强顽强的心，无论多大的灾难也会被踩在脚下。尽管这个家庭生活不富裕，但是他们有理解的心态，有浓浓的真爱，总有一天会走上幸福路的。 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下面请听来自延庆区永宁镇韩慧敏的征文，归水源头第一村上墨村。归河源头黄龙潭位于永宁镇上墨村，春来踏青，夏来骑游，秋来采摘，冬来睡火炕，上墨的四季都是那么有滋有味儿。 最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有民间版的满汉全席。之所以村名里有磨，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三座用水做动力的石磨。村里老人说，以前连张家口那边都来这边压胡麻油。新中国成立之前，这里曾经是远近闻名的粮油加工基地。现在石磨虽然没有了，但村民记录了那段历史。其中最北一座称上水磨，后来才简称为上磨。在村东黄龙潭附近，有一座距今已440年历史的黄龙庙。乾隆、光绪两位皇帝御赐的黄龙古坛泽州上古金字匾额仍高高悬挂。此外，庙内还保存有农闲八扇屏、行云布雨图等六处明代古迹。从这些布满历史感的壁画中，仍旧能够读出生动的味道。同样有400多年历史的，还有上磨的九曲黄河灯阵，百灯千盏，万民同乐，九宫八卦，大地回春。懂行的人知道，这说的就是九曲黄河灯，因曲折绵延，如黄河之龙曲而得名。记者看到整个灯阵布灯形状类似一个大围棋盘，总面积2200多平方米。灯阵外扩是正方形，循环摆放九个小阵，又称九宫八卦阵。阵形之间是1.5米宽的巷道，两边每隔3米一根灯杆，中央为高8米的天灯和地灯。灯杆上的灯数为365盏，寓意一年365天，象征降福增祥。沿着小路走到村西，对着一片开阔空地的院子，就是归水园农家院。八八席、八六席的大招牌就写在白色的院墙上。八八席和八六席是上磨村自古流传下来的，这是独具特色的民间喜宴，相当于简化版的满汉全席。顾名思义，八八席呢指的是12个凉菜、8个大碗、8个小碗，1个汤，共29道菜。八六席数量略有缩减，共24道菜。客人落座，农家院主人陈三东先端上来点心和茶水，热茶下肚，暖意在身体四散开来。撤下茶点，压桌凉菜陆续摆上。12个凉菜分别是3干、3鲜、3冷荤、3时令。花生、酥豆、猪头肉、肝、肠、泡菜、树头菜等摆在12个青花瓷小碟里，精致有趣。陈三东还说，泡菜都是自家腌制的。随后8小碗上桌，包括炒甘露、炸丸子、蒜苔炒肉、炸野鸡脖、炸山药疙瘩等菜式。野鸡脖只是形似，并不是真的鸡脖。陈三东还介绍，先把鸡蛋摊成饼，裹上肉馅儿，再切断下锅炸。接下来就是8大碗，热腾腾的炖肉、炖鸡和炖鱼依次上桌。光炖豆腐就有鲜豆腐和炸豆腐2种，永宁的豆腐远近闻名。陈三东说，他从2002年就开启了农家院，十几年来根据客人提出的需求不断进行调整，清淡少油，食材也都是农家自己的。上磨村把参加这样的宴席叫坐席，因为按照传统方式是要上炕吃的。陈三东告诉记者，到每家坐席菜都不完全一样，主人根据自家田里的菜来搭配。象征着圆圆满满的丸子汤上桌，就表示席要结束了。红豆米饭、黏馍馍、蒸南瓜等主食把餐桌不多的空位填得满满的。这套花样丰富、礼节周密、赏心悦目的八八席才算完整。除了八八席和八六席，上磨村民俗户的鱼也各具特色。红烧的、垮炖的、清蒸的、烤的，就看您好哪一口了。如果光吃鱼还不过瘾，不妨到2公里之外的永宁镇小庄柯村寻龙山水院再去深度游玩一番。这里是寻黄鱼的主场，个体都在15公斤以上，500多斤重，体长 3.5 米、18龄以上的养殖寻鱼即使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。吃饱玩好之后还想再住一晚的话，上磨村也有多种选择。想体验传统风格的，有农家院的大火炕，想住高大上的，可以试试龙源山庄。山庄里道路两侧的山楂和海棠点缀出浓浓的色彩， 连成一排的老北京传统四合院就这样舒服地晒着太阳。推开红漆院门，映入眼帘的是庭院里仍旧青葱的草，捧上一杯热茶，在宽绰疏朗的院落坐上一坐，这是何等惬意的生活。 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在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下面请听来自丰台区长兴店镇水电公司李月君的征文。年复年，我们始终如一。每当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响起，在场的职工们都会一阵紧张。你肯定在想，太大惊小怪了吧，响个电话至于这样吗？当然至于，若是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这通电话很可能是村民反映停水的。若是乌云密布，狂风骤雨，这电话……等等，你是干什么的？不，不是我，而是我们。我们是长兴店镇水电管理服务站，有东西两水源基地，为全镇各村各企事业单位等提供生产生活用水。同时我们也是整个长兴店镇的防汛办公室，每年六月到九月都是我们最紧张最忙碌的时候。所以前面说到的电话一响全员紧张就好理解多了吧。说到六月，你会想起什么？也许很多人会说，又是一年高考季，而对于服务全镇的我们来说，又是一年紧张季呀。准确地说，紧张从三月初就已经开始了。作为全镇的防汛办公室，每年三月初，我们都要督促各村制定防汛预案，并陆续开展汛前防汛检查工作，检查干枯的河道内是否存在私搭乱建，检查有水的河道内是否有倾倒垃圾的现象，总之就是检查有可能妨碍防汛工作的一切。四月初，各路统计工作逐一开展，统计房屋严重积水区域清测，统计全部防汛设备设施，统计防汛工作人员是否变动等等。五月，汛未到身先行，河道清淤工作全面开展，禁止可能阻碍行洪的一切，向各村发放防汛手台，一旦汛情出现时，便于各村与防汛办公室的沟通交流，将所有防汛抽水设备实际试水，保证所有防汛设备设施能用且好用，与各村签订防汛安全责任书，保证工作分配到位，责任落实到人，根据各村递交的防汛预案情况，制定适用于长兴店镇的专属防汛预案，并根据所制定的防汛预案内容，召开长兴店镇防汛工作部署会。根据市防汛办指示，6月1号全市正式进入汛期，至此防汛初期工作才基本完成。随后防汛工作即将全面展开。随着防汛工作部署会的召开，大量的防汛工作也会随之而来。统计各村险户的数量，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，组织各村防汛抢险小组进行实地实操防汛演练， 确保防汛人员熟知抢险流程，并能够熟练使用防汛设备，反复巡查镇域内的河道、排水沟等行洪区，不得出现任何有碍行洪的状况，确保安全顺利度过每一年汛期，使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。与此同时，另一项工作的重要性也绝不能忽视，那就是全镇的供水。六月到九月，全年的供水高峰期达到峰值，随着地下水水位的逐年下降，早晚用水高峰时段极易出现水压不足的情况，这一时刻最考验水源基地工作人员的技术。压力调整过高，容易管线爆裂，压力稍低就会出现供水不足，实属不易。这是内在因素，相比外在突发，内在因素还比较好控制，而外在突发不可控，不定因，不定时。若是因其他单位施工造成管线破损、断裂，都是能够及时发现的。若是不明原因的大面积积水，那绝对又是一场硬仗。2016年的7月中下旬至8月初，几场持续性的降雨造成我镇部分地区出现地面塌陷，让我镇东线主管线出现多处管线断裂，造成我镇东部地区多处停水。经过逐一的管线排查，确定地段，加班加点抢修等工作，尽最大力量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供水。防汛的同时兼顾抗旱，炎炎夏日过后，转眼抢修难度最大的寒冬就将到来。都说北京的季节没有过渡，夏天过后直接冬天，毫无春秋过渡可言。其实这本是老百姓的玩笑话，但对于我们水电人来讲也的确如此。三至九月忙防汛抗旱，十至二月忙抵御严寒，就这样忙忙碌碌的年复一年。您问累吗？累呀、忙的时候是真累，男同志们有时累得到家倒头就睡，根本顾不上陪陪家里的老人孩子。抱怨过吗？并没有。作为服务行业，作为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行业，作为服务于整个长辛店镇的服务行业，我们心里呀、美着呢。 最美乡村故事，品味美好幸福生活。 听，乡村里的幸福生活。 看，城市人眼中的最美乡村。 聊，乡村里的变迁传说。 赞，美丽乡村追梦人。本栏目由北京市委农工委、北京市农委积极指导，北京故事广播特别制作播出。 感谢您收听北京最美乡村优秀征文展播节目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